团圆满，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妈妈给爸爸吹吹红梅家。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是38妇女节，首先祝收音机前的女性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我们也为您特地安排了几段女相声艺术家表演的作品，展示他们的艺术魅力。相声成熟100多年来，女性演员的并不多见，老演员当中留下音响资料最早的是一位荷花女。上世纪40-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应该说有不少的知名相声女演员，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回婉华、于幼福。回婉华女士10多岁就已经成名了，走红北京、天津等地，曾经有艺名小婉华，拜师马寿岩，又得到张寿臣的指导和教诲。上世纪50年代回到北京参加工作，和相声艺术家、理论家孙玉奎先生结为夫妇。回婉华女士的活路很宽，捧逗俱佳，还能演单口故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当年的很多老的节目单，节目当中有回婉华老师表演的故事。当年的这个北京青年曲艺队啊，可以说风貌很新，表演了很多新作品，也培养了不少年轻的演员。当时回婉华老师和很多名家合作，和胡仲仁先生、丁玉鹏先生表演的作品还留下了录音。下面这段窦尔敦和刘巧儿就是丁玉鹏、回婉华二位合作表演的。 相声啊，反正您看这个相声跟别的不一样。 哎， 为什么？相声是说的艺术， 就是口齿得要伶俐。 哎，对， 跟那个唱的艺术不一样。 那当然了， 唱主要讲的是嗓音。 哎，嗓音得洪亮， 得要字正腔圆。 是的， 尤其京剧的花脸， 那不好唱啊， 那最受观众欢迎。 是的， 为什么雄壮？ 对， 这可也算是啊，净角。 对，净角。 净角分别很多， 是 有红净、黑净。 什么叫黑净啊？ 包公戏。 对，那是黑脸的。 对， 红净呢？ 关公戏。 哎，红脸的。 有这么一位演员很响名。 谁呀？ 中国京剧院李鸿春。 哦，李老先生。嚯，那全国驰名， 唱红净专门。 是的， 尤其扮上也好看。 嗯， 关公是大红脸， 是 五柳墨染，绿纱巾，金甲绿袍，关公手使青龙偃月刀。 嗯， 一上场唱出来特别的稳，特别的准。 哦，您能学学吗？ 我给您学一学。 学一学。 古城会有这么两句。 是才又见日才又一场雪呀战斗大敌人恩头灯儿里个灯落在了马琴。 我您这

我一人磨一场，我一张嘴连唱再念再作配，我是压倒一气。 呵，这份骄傲。 还有一样， 哦哦， 要提高警惕啊， 要注意才对。 上午为什么出错？ 为什么呀？ 去晚了。 嗯， 到后台跟着脸穿上行头，场面一催我出去了。人一喊大牌，我一摸没戴帽子， 真是忙了吗？ 这回提高警惕。 是， 9:55上场。哎，7:55到后台。 你干嘛去这么早啊？ 早去有好处。 嗯， 早办三光， 晚办 三慌啊。 对，这戏班的规矩。 一慌一忙会又出错。 是了， 来到后台一听， 嚯，哦， 嗯，正是李桂云的秦香莲。 好啊， 还得说人家那个演员， 那当然 有独到之处。 是是， 颇受欢迎， 有群众基础。 别看光 啊， 第二出刘巧办齐了。 嗯嗯， 干脆过来我也捯饬。 对， 省回头一忙会出错。 是吗？ 镜子拿过来治好了。 嗯， 吊梅子离水沙。哎，这脸也勾齐了，戴上帽子。 干嘛戴上帽子 啊？怕待会儿又给忘了。 哈哈，是注意这茬了。 换行头。 嗯， 李狮子、李打的背刀、蹬靴子，胡子抓起来戴上。 干嘛把胡子也戴上了？ 要不给胡子往一出去 啊， 跟那花店壳似的。 好，这比白下巴颏更寒碜。 那可多寒碜。 是啊， 这回一照镜子啊，再也出不了错了。 成了， 全齐了。 嗯， 刚给镜子搁好了，北京。和头一出秦香莲下来了 啊， 第二一出韩少云的刘巧儿上场。 刘巧儿唱整出戏， 那我还唱不唱？ 戏码太大也唱不开呀。 刘巧儿光唱合作社这一点 啊，这也是一折戏啊。 我一听这点， 是 刘巧儿这点合作社也得盯一个钟头， 起码也得一小时。 咱养养神。 是的， 这回既然捯饬齐了， 嗯， 那哎尽情的露脸吧。 是的， 到休息室躺上一靠，闭目合睛， 对，培养上场清。哎，我觉儿， 嗯， 别睡呀， 嗯， 有你的戏，你要误场可更麻烦了。 嗯，没睡着， 没睡着，你直打呼。 你别听打呼 啊， 我这个耳朵就听着台上呢。 哦，你这人都睡着了，耳朵在台上了。 我是怪物，我是怎么着？ 这话是你说的，人直打呼，耳朵怎么会在台上了？ 有耳朵搬家的吗？ 那是， 这是我好打呼。 哦，没睡着， 我正在似睡不睡。 嗯， 我听后台有人嚷嚷， 嚷什么呀？ 九儿上场了。哎呦，我就蹦起来了， 还得误。 那怎么了？上场啊？ 啊， 可能是迷糊着了。 是啊， 不忙也别出错。 对， 还能给镜囊先照镜子。 嗯， 没错，帽子扣着呢。 是 啊，脸谱、胡子、行头、刀、靴子全齐。 嗯， 这回三露脸了。 对， 叫板上场。嘿，我这么一叫， 嗯， 场子给我开的是一头，随着家伙就出来了，叫叫过来，蹦蹦跳， 够精神。 就我这么一亮相， 嗯， 清晰的，哦， 这好哦， 全乐喽。 怎么都乐了？ 嗯，那刘巧还跟台上呢。 啊，上冒场了，这回，这回比误场还麻烦了。 我这道都能跟刘巧碰一块儿了。 嘿嘿，这甭着急，这回不是我替他辩解，不怨你。 怎么？ 怨你们后台催场的。 嗯， 他告诉你上场吗？ 感觉人说的不是我。 说的谁呀？ 啊，人说是刘巧儿上场。 你呢？ 我睡得迷了迷糊，我哪让我道敦上场呢？ 还是睡着了， 我就溜达出来了 啊。 就我这道敦往这刘巧旁边就这么一站， 嗯， 听戏都吓一哆嗦，哟， 给听戏都吓得这样了。 嗯，就这戏可热闹了啊。 是够热闹的。 怎么唱刘巧怎么追出一大花脑袋来？ 就是啊。 哎呦，甭说， 嗯， 这花脑和刘巧是舅舅。 哈，我别给排辈好不好啊？ 攥着刀出来的。 哈， 甭说，这一定是找王少成玩命。 没听说过。 你说要命不要命？ 真要命这事儿。 这时候我跟台上，那时候我连嘴都张不开了 啊！ 我这道中旁边，我站刘巧，我唱什么呀？ 就是啊， 急得我这嘴心直哆嗦。嗯， 好，这回不美了。幸好豆儿都要变孙猴，这回倒一马唱着，非唱闹天宫不可。 我也忘不记我唱什么好了。 嗯。 我这有点着急呢 啊！ 刘巧可气坏了。 刘巧儿 有点心烦，哟，这叫什么演员呢？昨天唱完这功不戴帽子，今天我刘巧还没唱完，豆墩又溜达出来了。 就说 是，就你这路角啊！ 啊， 当着听戏的，我得好好的，我得问问你。 嗯， 我看你跟我说什么？ 问什么呀？ 刘巧拿手指， 嗯， 那刚来的，你是马专员吗？ 喂，千万你可别说话啊！谁都听过这出戏。 我心想这可坏了 啊！ 我梦都梦不了啊！ 是啊， 马专员不是花脑袋呀？ 就说是 啊，他哪有花脑袋马专员呢？ 啊！ 我想干脆我给他实话实说。 嗯嗯， 除了哄得太厉害了，我先压一场。 怎么压场？ 并非是马专员，还乃灵魂逃债主，行走命马遁，人称铁罗汉呢。 哟，我那样咬那刘巧是怎么着？ 我真急了。 这， 我是吓唬刘巧。 哦，吓唬他。 给刘巧一吓唬迷糊了，我找个台阶好往后台溜达。 哎，他也有主意啊！ 我算刘巧还不得害怕吗？ 那准得害怕。 刘巧不但没害怕， 嗯， 刘巧说这句话倒吓我一哆嗦。 说什么 啊？你敢是道尔顿同志 啊？怎么道尔顿同志了？ 我心问哪那么道尔顿同志啊？ 就说是了， 这道尔顿是谁同志啊？这回挤得我这嘴更哆嗦了。 可好了，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挤得我这要说外国话。 嗯， 我这要着急呢。 嗯， 刘巧儿又说一句， 刘巧儿 这句说这边损就甭听。 说什么呀？ 道尔顿同志，莫非您要参加合作社吗？ 嗨，越问越不像话了，这事儿。 我心里我哪有合作社道尔顿呢？ 就是啊， 哪有道尔顿参加合作社的？ 那黄天霸也没地儿找去。 我可真急了 啊！ 拿手我一递纸呢。 嗯， 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 哎哎，你问人这干什么呀？ 这叫找台阶。 找台阶？ 问刘巧御马圈在何处？ 啊啊！ 哎，不用刘巧唱， 啊、 只要刘巧拿手往后台这么一指， 嗯， 借这手我就溜达下去了。 你溜达下去了？ 哎， 那刘巧怎么办呢？ 刘巧跟谈谈爱怎么办？怎么办？ 啊？一点演员道理， 我算卸脱责任了。 这叫什么演员？ 拿手指头 啊！ 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 哦， 刘巧脑筋可真快。 嗯， 呀，您问御马圈呢？我到后边给您问问。 嗯， 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嗨， 他下去了。 我看这窦尔敦怎么办？ 我听清晰的唱声了。 唱什么？ 嗯， 唱的什么呀？ 拿手腕后台这么一指。 嗯， 小耳朵是你也不问的。此次下场你在哪庄？听戏的诸君你们多冤了，找回巧儿我再上场。我也下去了。 你也下去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寺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老艺术家丁玉鹏先生、回婉华女士合作的《窦尔敦与刘巧儿》。孙玉奎、回婉华伉俪创作了很多相声作品，而且为相声理论添砖加瓦，是最早的一批相声研究家和教育家。回婉华女士在教学和管理岗位上为相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上半段呢，我们就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空中笑林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女演员的佳作。上元和您过会儿见。

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是38妇女节，尚远也代表空中笑林栏目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同胞们问好，祝您节日快乐。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由女相声名家参演的作品。前面的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了回婉华女士的段子，下面我们请您听听于幼福老师的作品。于幼福也是幼年时期就登台表演了，青年时期走红金门，既捧也逗，拜高德明为师。上个世纪50-60年代，他和王家琪搭档在天津和平区曲艺团工作。现在我们能够听到于幼福老师表演的一些音响资料，他的风格特别的稳健，朴实自然当中有轻盈灵活的地方。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王家琪和于幼福合说的《不自觉》。 您的艺术特别好。 哎呀，有什么好处啊？ 我就是爱听您。 没事您就听， 特别是您这个分析力比一般的强， 这个是应该具备的条件。 您这人客气， 应该具备。 我有许多的事想向您来学习学习。 哎呀，您可太客 气，也就是您给分析一下， 咱们互相可以研究研究。 别提这事情，怄气的事。 怄气？ 对对对对， 看您这意思很聪明啊。啊， 我们知道生气是赔本的事， 就是嘛， 世上最冤的事就是怄气。 哎，不应该生气， 事情没到您眼前，到您眼前连您都得有气。 哎呀，笑话，您的事我怎么会有气？哎，您说说具体一点。 跟您们讲的知道了。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哎，这是过去常说， 我们家那本经就难念。 哦，怎么 没字？ 废话，没字你念什么？ 怄气吗？ 您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您跟谁怄了气了。 就是跟我们小孩他妈，我妈的儿媳妇，外母的姑娘，大姨的妹妹，小姨的姐姐。 你费这劲干什么呢？ 知道吗？ 就是您的爱人。 您不知道怎么这么馋，逮什么吃什么。 哦，嘴馋。 对对对对。 哦，这没关系。 怎么？ 可以慢慢的劝说。 不能劝，一劝就抬杠。 是吗？ 嗯。那前些日又想吃东西了。 想吃什么？ 想吃黄花鱼。 啊，这倒没什么。您 买去吧。哎，到了菜市买了2条，1斤6两，1斤半还多呢。 哦， 人家拿麻筋系好了，我就走了。 是。 刚到这和平路。知道吧？ 啊，天津市。 对对对， 和平路嘛， 就是百货公司那儿。 哎， 刚到那儿麻烦了。 怎么？ 也不知道哪位这么勤俭，百货公司二楼呢搁四个喇叭，喊的这个讨厌呢。 哦，怎么喊呢？ 哎，请你走人行横道线，自觉回去。怎么了？ 哦，您没走人行横道线。 没听明白吗？找的马路当间。 那可不成。 是 马路当间危险。 每天都没有危险，单独今天提了黄花鱼有危险了。我这人就倒霉2条黄花鱼上了。 哎，不对，我们应当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不管他那一套，我走我的。二回又喊，喊得可凶。 嗯， 哎，黄花鱼回去。您听，有这么大个黄花鱼吗？ 哎，不对了，您听错了。 是， 人家是这么喊的，提了黄花鱼那个。低了俩字，你没听见，光听黄花鱼了。 我不管他，我走我的。刚到边道边上，你怄气，你跑不开。 又怎么了？ 这么高一小学生，也就13、14， 哦， 戴着红领巾，打老远差点没把我吓了。 是， 打老远，往上玩，打架上拿。 哎，你先别忙，您跟着孩子练什么？ 您没看他练上了吗？ 练什么？ 拔过掌吗？ 拔过掌 啊？不对， 他那是 少先队员行队礼。 哎呀，我又不是队员，干嘛给我行队礼啊？ 你呀，你这辈子没那希望了。 带手撂下，叔叔，请您走人行横道线吧。我说， 什么意思，小宝贝儿啊？ 哎，行。小宝贝儿， 请您走，人行横道线，有你的麻了。 有事吗？ 没事，去找地方弹球玩去。 弹球？走！你什么态度？ 这句话坏了。找路人看，哎，同志，同志，你什么态度？对于第二代什么态度？ 请你自觉，回去吧。 该着怒气，你跑不开。 又怎么了？ 我们这边是公共电话，来个小条，我一看坏了。 坏了！ 我的朋友找我办事去。 那坏什么？办事呢有什么？ 那也得出去不是吗？ 一出去呢 就够气呀、 啊！您这不自找吗？这不是？您朋友在哪儿住？ 在这个西南楼。 哦，河西区。 对对对对。 您在哪儿住？ 百货公司后门辽宁路。 哦，您在企业公司门口上车。 对， 上四路汽车。 是，这个路线你怎么那么熟悉啊？ 常去办事。 我来到汽车站一看，大家都上车，我就上车了。 哦， 要那么说我的人缘好呢。 是， 有人让座，哎，您坐这儿， 啊， 您坐这儿。 还有这事儿 啊！我赶紧就坐下了，刚坐在那儿说话，站起来！我是叫你坐那儿，我叫老大爷，你干嘛来着？ 哦，不是给他让座。 好容易我到了西南楼，我一下车，你说那卖票的多气人！ 又怎么了？ 他跟我要票。 嗯，多新鲜呐！ 哎，同志，你票来？没票， 没票。为什么没票啊？ 头一回坐车。 哦，头回坐车不买票？ 头一回不就试试吗？ 试试。我没听说过上车就买票， 这意思打你这不买票都不成， 多新鲜！ 干嘛这是？好，买票买票，你管他干嘛？这是个给您这一哦烟头， 把你这起哄是吧？ 刚错了没办法，那是给您一毛，找钱去， 非找这个吗？ 打架开始不坐你们车，让你们公共汽车挣不了我钱， 别呛着火。 嗯， 你不坐那车也有人坐 啊？不坐了。 再者说你有急事怎么办？ 我买辆新自行车骑。 哦，枪火， 哎， 买了吗？ 买了， 花多少钱？ 125。 哦，什么牌的？ 杂牌。 哎，杂牌 啊， 有的是名牌的。 什么牌子？ 飞鸽的、双喜的、永久的。 飞鸽的、双喜的、永久的， 哎、 那不现款吗？ 这个呢？ 赊够， 真有主意。 先给60，那65，三个月以后再给。 嗯， 有了车多美，想骑多快就多快，想多慢就多慢，那时间谁敢管我呀？ 那可不成。 怎么？ 你得守交通规则。 当然，我不能往楼上骑。 哎，您，你说话怎么就气人呢？ 人家怎么走，我怎么走啊？ 我为你好。 那天我下了晚班，我刚吃完饭，我妈就说：“佳琪呀，你去给我买点点心去。”哎，我有车， 哎， 特别的方便， 快。 汽车走了，你够气，你跑不开，汽车也够气。 汽车有什么气？ 民警同志看见，哎，汽车同志，请你把灯点上。 哎， 点灯，别逗啊！ 逗、哎，谁跟你逗了这是？ 什么时间点灯啊？ 哦，还早着呢。 当然。 几点呢？ 才8:30。 哎，不是，还早呢。 啊， 路灯都着了， 有路灯不得了吗？ 路灯一着，是车辆完全点灯。 我不管他，我走我的。有个走路的看见，哎，同志，同志，点灯。 用你的麻烦，大哥。 干嘛这是？ 大哥的 啊！大热天管这干嘛你啊？买两颗冰棍儿败败火好吗你？ 啊！我这重新捣乱这。 我逗他，这小伙子够愣的，后边追我，一来我摔下来，啪，我摔下来。 这不怨人家。 你干嘛抢我车什么的？ 还扣帽子呢。 人都围着，民警过来，同志，你耳音不好是怎么的？ 我对了。这两天耳朵上火， 好嘛，就坡下了这个。 那小伙子什么上火？你叫买冰棍怎么意思你？ 是啊， 你不知道这耳朵就不是一字一字就是。 什么耳音呢？ 这人有问题，他哪没带到派出所去？ 你俩最好受受教育。 带我带到派出所，同志不点灯有危险。 哎， 走黑的地方，两个车碰到一起了，车坏了问题不大，被你碰坏怎么办呢？ 就是。 对，我今后一定点灯。这么认识这头的。啊，以后当心！我说对对对， 民警同志太好了。 哦， 带车推不来地主， 是 地主我不就完了吗？冒车砸，同志，你闸怎么不灵啊？ 啊，闸不灵 啊？ 这可不成。 怎么？ 头来个人勒不住闸，出车祸了。 没关系，咱腿长。 哎，腿长。 哎，前面来人，脚搁前带，马上订车得。 哦，这肉闸这是？ 这就订上了吗？ 那哪成啊那个？ 嗯，扎皮哪去了？ 扎皮那天晚上赛车赛的，扎皮给丢了。 哦、赛车 啊？ 哪儿赛？ 我下了班有个女同志也骑车，她把我骂过去追你。 哎，干嘛追他呀？ 谁骂他追我呀？ 人家没追你啊。 你怎么骂过去的？ 速度就这么快。 我也这么快呀、啊、冠亚军就咱俩人去了啊。 哦，光是冠亚军 就俩人嘛。 哎，对喽。 前面来汽车那灯一亮，这大伙我一害怕一捏啥啥皮给崩了。 你看看这是， 你看 多 危险，不危险这是。你这扎皮怎么办？我说扎皮这个让我买一块去吧，外边干就不成，你买来在这干。 哎，人家不放心。 我说我买去，你回来，我来干嘛？你铃铛盖哪去？ 哎，铃什么？ 铃铛盖。 对呀、啊，您这不新车吗？ 是啊， 铃铛盖呢？ 给我们孩子玩了。你赶紧回家拿铃铛盖去。我说想太远呢。 嗯， 我买个铃吧。 哎，买吧， 1.5元， 哦， 扎皮5分钱。 哎，这回就行了， 解决问题。 哎， 1.3元， 对， 骑上了。 晚好， 晚好。 我带您点心铺买点心。 对对对， 到了门口下车，把车搁那儿。 哎， 同志， 您别忙，车搁哪儿了？ 点心铺门口。 那哪成啊？ 搁哪儿？ 搁存车处存着。 存车处呢？你告诉 他。哎，我给得着吗？ 你不跟你说这干嘛？ 我可为您好。 好什么？二分都丢了，还好呢？ 存车二分 是 这辆车丢了是100多块， 没那是 哪个上算？ 我就搁在那儿了。马同志，您把这小部件来劲，大部件来劲。同志，这车是您的，我是我的，您别存起来吧。我干嘛？ 人家这么说吧， 干嘛你管那么严呢？我就公安局的指示，你要没时间的，我们派人给您存起来。 你看人家态度多好。 我常说你要点心干嘛？这管那么严，这是太麻烦了，这是。过了三个门就死胡同，把车搁死胡同了。 哦，那有存车处？ 没有， 没有，没有搁哪儿了？ 那黑胡同。 就搁黑胡同。 那黑胡同保险？ 怎么？ 黑，任何人看不见我车。 保险呢？我看着危险。 我就搁那儿了吗？点上腰得了，给您到胡同看，坏了， 怎么了？ 车给丢了 啊！哎呦，怎么样您呢？ 这不要命吗？这我这怎么办？这是 怎么办呢？这个 我赶紧往点上铺跑吧， 赶快去！ 我同志赔我车，怎么意思？二斤点赔辆自行车呀、 啊？那怎么办、啊？ 您牌我没牌，搁哪了？黑胡同，谁给您看着吧？黑胡同，您这个语言我们不懂， 不行， 赶紧报案去吧。 嗯， 我把点搁在柜台，往派出所跑。 哦、 到派出所我一看，我乐了， 乐什么？ 车在当面搁着呢。 这轮你 点法这儿来弄会儿，有点意思。 没心没肺。 哎呀，逗嘿，这哏儿这。 别乐了，那 高兴有车了。 去， 我说同志，我说我车丢了，您过来，什么车？我自行车，什么牌？我杂牌，两个零一带盖，一不带盖的，杂皮块、新皮块，就我这辆就是。你进来，你姓什么？我姓王，叫王佳琪。我姓王，叫王佳琪呀、啊。哦，你刚来了一趟了啊？ 好嘛，都认识了。 不认识那位下班了。 那怎么知道？ 这不有底案了吗？ 哦，早写上了。 你方才方才的没点灯。是，你是那麻皮大衣，你车没锁呀？ 哦，新车没锁。 拉牌要码没码啊？ 这辆车买的。 你赶紧买锁去吧，花了1.45块买的锁。 嗯。行了， 你以后当心，别这样。 对， 坏了，钻空的车弄走怎么办呢？ 哎， 以后当心吧。 对对， 好。我越想，我越不对头。我以后一定当心。 哎， 我绝不这样。 是， 恨我自己。我怎么了？汽车都像我是怎么办呢？ 就是 多人跟着。 哎， 我汽车，我恨我自己，为嘛不向好的学习啊？ 是啊， 都跟我是怎么办？刚蹬两步，我一看，我乐了。 乐什么？ 斜铺门口搁辆车， 哎呦， 也没锁。 哎、 我赶紧下来，把我车搁在便道，把他车推走了。说这儿危险，你啊， 哦， 你也派出所待会儿吧。 你 看啊，给推到派出所。我同志，这人太马屁大意，他的车搁在那儿，他不干嘛去了？ 真是， 要丢了怎么办呢？ 嗯， 你看那车比我那车好啊，还磨电滚呢，这是。 对呀、 啊。好，谢谢你，王同志，我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我越想越高兴。 哎， 想不到王佳琪也做了为人民服务的事情。 太好了。 到斜铺门口一看，可要我的命了。 怎么了？ 我车又丢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佳琪、于有福两位相声老前辈合说的。不自觉。今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欣赏了回婉华、于幼福两位前辈的女相声名家表演的作品。他们的特点是基本功扎实，表演中规中矩，自然大方，展示了女性的细腻的特点。但是您听他们的节目，他们并没有强调性格属性，而是和其他男演员一样，以作品以技巧迎人。这两位艺术家呀，他们都非常的爱相声，一直到晚年虽然很少登台表演了，但是相声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事儿，相声事业依旧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女性的相声名家呀，其实还有一些，有的呢已经多年不再登台演出了，还有呢像张文霞、魏文华还依然精神抖擞的经常登台做示范演出。下面呢我们请您听听魏文华老师的表演吧。魏文华和王文玉合说的学梆子。 做一名相声演员真不简单。 那是啊， 说学逗唱你得占全了， 这是四门功课。 哎，这个唱也不容易。 是啊， 唱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哦，怎么叫南昆呢？ 南边爱听昆腔。 哦，北弋 爱听弋调高腔。 东柳 爱听柳子腔。 西梆 爱听梆子腔。 啊， 梆子的种类很多了。 都有什么种类啊？ 有山东梆子， 嗯， 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咬言杂字的梆子，啰嗦梆子，有山前梆子，山后梆子，山左梆子，山右梆子，老梆子，菜梆子，斜梆子。 玩这还塞梆子，行吗？哪这么些梆子呀？ 这搁一块凑个热闹。 甭凑这热闹。 听过山西梆子吗？ 没听过。 好听。 是啊。 山西梆子有它的一定优点。 什么优点呢？ 完全走鼻音。 哦，它有地方特色， 打鼻孔里往外钻音， 嘿， 酸不溜的那么好听， 能学几句吗？ 学两句。 哪出？ 绕口令。 这是绕嘴皮子的， 您听点。 来来， 先来五子， 您先打住，您唱的这句是什么？ 闲来没事。 哦，那您接着唱吧。 闲来无事，大街有啊，在大街看见了这两个溜溜啊，大溜溜扛着一群牛，二溜溜肩担着这两篓香油啊，大溜溜扛牛牛进了，碰到了二溜溜两篓香油啊，二溜溜这里破口将他妈直骂的大溜溜满街害羞啊，大溜溜手着皮鞭将他打，直打的二溜溜头破血流啊，二溜溜公堂命远死，遇见没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才拍刘半头啊，一到那大街上捉拿大溜啊溜啊，大溜溜拿到大堂口啊，直打来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匹头啊，头破血流啊，那一样啊，那一样，那一样。 哎呀，您唱完了。 唱完了， 您再来两句啊，我这满口的牙都得下去， 够酸的吧？ 太酸了。 怎么那么酸呢？ 不知道啊，盐吃多了。 你说这挺大的人呢，连句整话都不会说， 怎么了？ 你说出来不叫人笑话吗？记住了，盐不是酸的， 盐是 甜的。 盐是甜的呀，醋才甜的了，俩糊涂虫。别提这马， 反正够酸的。 哎，这倒是。 这是山西梆子。 哦，还有吗？ 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咱们天津的名演员可不少。 你像金宝环、 宝珠钻、 银达子、 王玉庆， 还有故去的韩俊清， 这几位都好。您知道我最爱听谁吗？ 谁呀？ 我最爱听的银达子老先生。 呵，这老头唱出来那个腔美不平。 哎。 吐出字来清楚， 那是 就您听着那么轻松愉快 舒服、 啊、尤其人家演的那个战北元， 他扮演的诸葛亮 唱出来真好听啊。 那是啊， 我给您学两句。 来来， 您听着。 好， 您就听我的腔调嗓门字眼作陪，哪点不像银达子？ 怎么样？ 那算我对了。 对对对了、啊、您得学像了。 学像了。 哎， 你行。 我说我能学了吗？ 咱不像银达子吗？怎么我也得像铁达子、 啊、你这都够瓷实的铁达子 啊。您听吧，怎么也有点铁锈味儿。 嗨，别跟这铁掺和了， 我尽量把它学好。 哎， 在保证想劝你一番的好话，睡觉你出了烟，买你的剑那花，你言说司马懿才也许管得大，我把呀那司马懿当作马娃，他好比瓦上的霜，见儿就化。诸葛呀亮，司命曰用照光我花，朕将军在保障，你不说实话，有老夫穿将里，我定把儿的头来杀。 哎，好好好。 真好， 好不好？ 好听。 不但您说好 啊， 我唱完了，银达子老先生也说好。 本来好吗？ 有一次我唱完了，有位老大爷高兴地送我一块表， 对您的鼓励， 我给他100块钱。 卖表的呀？啊， 多新鲜人，凭什么给我一块表？ 也是，学的还真不错。 不是，咱们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 那是， 人家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哎，从小屯做客， 有音乐伴奏， 哎， 听着好听。 综合艺术吗？ 河北梆子。 还有吗？ 河南梆子。 河南梆子又叫豫剧， 常香玉同志主演的。 哪出啊？ 木兰从军， 上过银幕。 还有红娘， 逛过唱盘的。 我给您学两句。 学两句什么呀？ 红娘。 哎，什么？ 红娘。哎，您看我像不像红娘？ 我看你像红糖。 多损啊！说 不是，你还红娘了。 我 学两句。 学两句。 哎。 桥楼上打四棒啊，上楼还有粮，为他们婚姻事，俺红娘跑断肠，恨生老夫人呐、啊，过河你拆桥梁，比你的亲生女也搬回蟑螂，俺从今后再不说你指甲有房呀呵呀。 哎，好， 您就听着腔调 好听啊， 呀呵呀， 优雅。 哎，呀呵呀，多美呀，呀 还有完没完？你说干嘛？怎么没完了？ 我就听人家这个掐指好听， 确实是好听。 还有一种梆子比这还好听， 什么呀？ 河南欧。 河南还欧？ 满唱完后边有个欧。 哦， 就是不单好听，而且还有用。 有什么用、啊？ 对您有帮助。 对我有什么帮助？ 听说您走的黑胡同，老害怕，老认为黑胡同有鬼。 我胆儿小。 您呢、啊？要把这河南欧学好了 啊。 甭说没鬼， 有鬼呢， 能把鬼吓跑了。 是啊， 啊， 就我这么大作用。 我教给您两句， 您教我两句吧。 李三娘打水， 井台会。 站立在井台，我就用木来敲围，从上下打量这位小英豪，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布袍，坐骑不拢的马爷，手拾着两银条，穿的好。带的好，贪爹好，贪娘好，养活了孩子老师好，好好好啊！呜、 哦！我也跑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文华、王文玉二位合说的相声《学梆子》，有名气的、艺术上很有建树的女性艺术家还有几位，我们今天呢不能一一的展示了。在相声界虽然女性艺术家不多，但是绝不能忽视她们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在舞台上、在教学岗位上做出的突出的贡献。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 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